欢迎收睇移民台湾 GPS， 今集依然有我其他得啦，跟住仲有神秘啊！ 喂，大家好，我系老温啊。 另外仲有上一集同我哋倾得好高兴嘅，梗系搲住佢再讲多集啦， 都十集八集添 啊！神秘噶，都好神秘啦、啊。许留生， 系大家好啊，系啊， 大名鼎鼎啊，大家 唔敢讲啊，又唔敢讲，即系唔敢讲大名鼎啊，同。记得你边个俾人？ 上集讲完嗰啲嘢，应该系好多人好想再继续听，听多啲， 做啲咩？ 许留山分享嘅嘢， 即系读书馆之后，你上一集咪讲到图书馆唔系人去嘅香港嗰啲咁。 唔系，因为我哋可能离开香港太耐咧， 对香港唔熟悉咁， 好难比较到呢啲差别嘅嘢。 唔系，因为有时你去开香港图，即系补多两句，你喺香港图书馆 踩多， 唔系啊，即系你去到香港 多两脚先。 因为咧，依家香港啲图书馆咧，又咪啲神 Q 喺里面咧，你觉得喂，你咪真系好唔欢迎我哋嚟啫，系咪先？唔系。不嚟咯，咪唔嚟咯，咁样即系你会即系做功课又，喂唔好做啊，唔好做啊，行啦嗰啲啊，哇咩事啊咁，系啦。 但系台湾图书馆可能就系希，即系好惊你唔嚟啊，可能你越唔嚟或者越嚟越冇人去嘅话咧，随时可能不值吸埋冇咗个图书 馆咁大镬， 即系佢惊啊，所以要更加热情去招呼你哋，或者唔同噶呢啲。 有啲嘢台湾啲好多嘢都好似好服务业噶啦，阿罗医成日都抱怨噶，而家做医生唔系做医生噶嘛，仲系服务员噶嘛要。即係好照顧啲客， 即係做埋 waiter 咁樣 係啊，講座阿羅醫分享過㗎啦，咁 斟茶遞水都要 類似啊，咁你藥都要同你分好曬一包包啊，咁佢個一袋藥劈曬俾你㗎嘛，總之每包啲包啊咩每 兩粒呢個四粒， 哦、三包啊每日食三次， 咦我都可以分享一下喎，我都試誒咩香港朋友聽都會又係好費解嘅，都覺得咦台灣睇醫生又即係當然嘅大家例子啦，唔希望大家睇到啦，咁我一次咧都係哎呀唔舒服就係、是。即系睇胃痛嗰啲咁样啦，咁我走去睇，咁我国语又讲得唔系咁好嘅，咁我就唯有等入去睇嘅时候咧，我攞张纸喺度写就我啲咩唔舒服啊啲咁样写俾医生啦，跟住个医生就即系我俾佢睇，咁我暂时未有健保卡啦嗰啲咁样，跟住佢就叫我就问，咦其实大概几钱到噶？因为我见佢嗰啲私家诊所嘛，香港你知啦。可能门口标价就标，可能标四百蚊嗰啲咁样，睇完咧就可能要七百蚊落楼嘅咧。你唔使四百嘅咩？都七百噶。佢哋话 呢个价嗰、那个嗰、那个价乜？ 特效药，跟住话吓唔食特效药得唔得噶？唔食特效药冇咁快好嘅、哦，医生话要嘅、哦，啲咁即系你会发觉即入去一个价出嚟，第二个价咁样嘛。咁我唔知台湾会唔会噶嘛？咁我跟住 咁你而家系咪有健保噶？ 我未啊，我但系未有系。咁跟住佢就话你睇视乎你开咩药嘅啫喎。嗰啲咁我心谂吓，冇有住香港咁样噶。跟住话冇计啦，已经五万六色啦，已经咪照睇啦。跟睇完之后咧，跟住佢唔知门口写住话收三百五嘅。跟住后屘临走嘅时候，个医生护士话嗱，收你三百五嘅咋？嗱，我哋唔会特登收多你噶啲咁样嘅。同埋你见到啲药咧，香港系咁样嘅，即系一包、两包、三包、四包嗰啲你咪自己到时擦执出嚟嗰啲咁样咯。咁呢个就唔系嘅。咁你唔知有冇香港啲朋友可能会见过啦，一包嗰啲糖，跟住唔知串埋好大串嘅。 串嗰啲 呢个就系咁样嘅咯。即系咧，其实佢同你分好咗嘅，你三个钟或者四个钟后咧就食一包。 每一次嘅， 每一餐。 系啦，即系嗰几款喺晒喺个袋仔度嘅。咦，佢同佢 pack 埋又几好喎。即系咁，你咪好方便。变大出街 嘛，有阵时 又未必嘅，系咪咁啊？你大搞咁食咗两都冇乜坏啩咁样，但系佢方便你咁样带一包出去咁样食，咁啊几方便。 即系分装分好晒噶啦，每次几多几多。 所以罗医咪讲过，好似服务员咁，乜都 service 好晒咯。 系，即系我觉得呢啲位咪几贴心咯，都几好。 俾大家个温馨家庭啊嘛。 系啦，即系佢会同你，即系嗰啲护士都冇咁敲黑面嘅。即系我都其实我去过。可能带个女要去睇，学校要叫佢睇眼科啲。 嗲添啦， 嗲话嗰啲几廿岁唔好啦，嗰啲系咪啊？ 等到嗲噶几廿岁。 系咩？ 我上次整眼啊，嗰个同我，哎呀咩黑白眼啦、啊，即系觉得好温柔，好正咁噶。但我见到样，因为佢戴口罩，但系嗰把声就真系好正咯、啊。哦令人遐想咯， 有呢啲咁嘅事，我 系好快噶， 好少睇医生， 好快噶咋， 咁 嗰啲 咁又好事嚟嘅，少啲睇医生， 系啊，要一整噶咋，咁类似滴眼药水，跟住同佢整乜整法咧，哇，好正，好温柔， 热情温馨啊， 系， 咁啊呢样嘢就医疗上面啦，咁其实所以我成日都话，其实台湾真系呢个政府啦，或者上上下其实都真系几好噶嘛，对我哋，所以我同老温嗰啲成日都话，我哋都好中意个国家嘅， 系 咩？交税啊，或者应该做嘅嘢，我全部都依足法律啊。不过 有部分啦，唔好話好多啦，有部分即係申請移民嘅人，就成日用各種方法去呃政府啦。咁其實我覺得啲神奇嘅，即係我都話我冇講啱定錯嘅。你未有台灣身份證就先呃台灣政府，咁其實咪覺得好 出發點乜嘢唔啱咗先。 所以近呢一兩年申請呢個移民個案，移民處其實都嚴格審查咗，因為我自己都有客被人抽中審查嘅。咁我都可以一間分享翻我查啲咩啦。但好似許留山都有啲朋友攞身份證嗰啲都好。 係最近嘅事啊， 最新喎。 哦，係啊，跟有一個佢都係即本來咧，可能以為係唔使點做生意都得嘅。咁跟住佢可能佢咪冇。 即求其開間公司。係啦。做啲咩买卖我唔知啦。 乜都乜都冇做啊，以为。 乜都冇做。 係啊，佢以为。 连眼都冇。 係啊，佢以为咁样就得啊。 咁就存款移民呢就唔知 乜乜。佢以为得啊，咁跟住跟住人哋咪叫佢唔得喎咁样，咁你做多半年啦。咁不过呢个引起嗰个心态都係正常嘅，咁佢都係想攞到真係攞到。 即係佢已經住滿一年啦，做咗一年㗎啦，係 啦， 但係冇乜營業額， 冇啊， 即係 冇。 再做多半年， 係啦，叫做多半年，咁佢跟住呢半年就真係好努力，嗱聲開。 即係移民處叫佢做多半年。 係啦，咁佢呢半年就好努力啦，嗱聲開鋪啊，即係做一門生意嗰啲咁樣啦。咁到佢真係要 review 翻，要即係再呢半年會到咯喎，啲咁樣，你見佢係佢要。唔系话就咁，佢直头系有人，你会发觉有人派人嚟，嚟过几次嘅。 吓、啊，特别要去检查。 佢冇话俾你听，我系即系挂个牌，即系唔好似香港咁叮当，我挂个牌写住我乜乜政府部门入嚟嗰啲，系啦、 啊。 你会见佢入嚟你间铺度，即系佢间铺都系买嘢食。 就系客人咁噶啦。 咁你会见喺度担天望地又企好耐，咁夹心。间铺两步行完啦，你企喺度企咁耐咩啊？声咁，都要嚟几次？我心米芝莲咩？你估系咪啊？ 特登放蛇添嘛？ 佢嗰只话系俾移民署批身份证，叫做咗半年嗰只，一定系 哦，僵住噶啦，一定僵住。 喂，但系佢头半年佢只不过系冇生意嘛，佢冇啲咩俾人觉得好似有古怪，你明唔明我意思啊？即系佢已经系。佢冇，佢冇，唔系俾人发觉佢有问题而再叫佢做咗半年，佢系即系清白之身去再 extend 咗。哦，即系佢都努力想做生意嘅，系啦，规嘅，真系冇营业额。 唔系，佢头一开头嗰年系冇做到，系完全冇做到，得开一间公司就冇做，系啦，即系开公司就铺头都冇。咁跟住呢半年嘅 extend 咧，佢就真系认认真真去做咯。但系就人哋都系好用一个 夹得 好实。跟住叫佢去開，即係臨尾叫佢要交好多，即係唔係話你淨係俾咗盤數我睇，你有報税就算咯。即係直頭叫佢嗰啲買賣材料嗰啲單啊，都要交翻曬出嚟。 全部啊！ 交啊！即係你俾得到就交，你要俾得到就俾咯。 即係證明你真係有實際某啲交易。或者点样，所有资料证据都要俾。 佢直头系连可能你有帮唱间铺头订嘢嗰啲，佢连你嘅电话都攞埋。 啊！ 客人嘅电话都要攞埋。 即系啲客同你订货或者买嘢。 系。 咁佢电话要俾税局或者俾移民。 系啊，即系可能有机会打嚟问一下。 你咪真系买过佢嗰啲嘢啊？ 系啦，阿杰生，你咪真系有你咪有去买嗰啲乜嘢啊？咁即系 唔夸张。 佢问你攞到电话嚟，咁一定系打去噶啦，唔通净系问你攞咩？ 其实我节目都讲过啦，我即系简单讲两句，插一插嘴先啦。我旧年有个客，唔系客，有条友搵我，就攞住你头先嗰封信，因为做咗半年，就因为佢唔批收，话佢嘅生意。唔真啊，即系假咗，又揾我求助。哇！你而家先揾我，冇搞啦。你呢啲 case 实俾政府盯到， 盯得好紧。 我唔想烦呢啲嘢，我同你合作，我收你几多钱啊？我烦到呕啊！ 到时查翻你好多嘢。 系啊， 牵连埋你， 查到你足。 系啊， 连啲客都要 查。客个电话都攞埋，真系我就心，佢咪试下你攞唔攞得到出嚟？我你攞得嚟咧，打去问下咩料啦，系嘛？ 哇，咁啊真係肯定穿煲啦！如果有啲 所以咪話 出事嗰啲， 係 你連啲客嘅資料都要去查喎，你幾難啊！ 係，不過有啲即係即係唔怕講啦，節目就咁啊，唔怕講，又我冇出樣嘅，係啦，咁。佢有啲就可能就会讲话，唔怕嘅，到时问得到你，即系揾到你问嘅，你解释到就得噶啦，心谂你点解释啊？你连个电话号码都交埋出嚟，你 交 打去问，你点交啊？唔系你 全部都系自己嚟嘅。 嗱，咁好老实，如果你去问你攞个电话，你可唔可以俾个朋友嘅电话佢？跟住你个朋友仲要同你隔得到口供？喂，你个朋友，你个朋友，你个朋友要咩嘅喎？咩？即系你，即系你要个朋友同你呃埋政府一份啊？ 系啊，等搞唔搞到朋友都出事啫？ 唔系朋友都出事，朋友陪你一齐坐监嘅啫。 系啊， 即系狱中做兄弟啊，大佬。 都咁唔好薄啦。单纯嘅一个移民投资嘢，搞到咁累街坊，真系都几烦。 咁啊，我又讲翻少少，我呢边我个客头先咪话我俾人。我嘅客俾人查嘅，咁啊，佢我合作係報紙生意啦。咁啊，聽講，其實我講咗，我分享過㗎啦。咁啊，呢度再講一講啦。我報紙生意嘅，咁因為當時佢係我第一個客，所以我都唔知道被查會點嘅。咁結果因為我自己每日都會有訂㗎嘛，即係我自己嘅報紙，我每日都有，但我會 keep 好耐，我得三個月啫。即係佢申請身份證之前嘅三個月報紙存啊。咁佢話我被查喎，點算啊？咁啊，全部報紙寄曬俾佢咯。楊柱話唔得啊，三個月都唔夠，舊年嗰啲都要啊。 成年嗰啲啊， 咁你边度揾翻俾佢？图书馆啊， 跟住问翻报社咯，报社都话冇 keep， 买啦， 结果点咧？冇 keep 啊， 图书馆影印， 因为成年前啊嘛，咁啊用电子档，报纸每一日我哋都有做电子档去印晒噶嘛，咪成扎电子档寄过嚟，即系佢唔系要全部，但旧年你譬如十月一张 嘅， 十一月一张，即系每咁我时但攞咗一扎，咁即系将啲电子档报社俾咗我，咪再转翻俾佢，咁即系搞咗一轮，咁最后系批咗身份证啦，当然真噶嘛个生意，只不过我话翻俾你听，查就咁查啦，唔系你解释到就得，啊我佢同我合咗成年啦，冇报纸都唔得啊，我仲要查旧年报纸，我真嘢嚟噶嘛，问翻报社攞， 喂真系好难度，喂好难度噶，成个故事要度到。你要当到咁样， 唔合理就真系俾人追住嘅。 所以好多人成日话啊，杰拉德成日吓人哋啊，就咩假生意咩，成日都想佢帮衬你啊，咁样即系好多人传我噶嘛。我由头到尾冇叫你哋做， 一定要帮衬， 帮衬我，我叫你哋做正当生意。 系啦，即系， 即系最起码你系 你呃唔到人 嘅。香港嘅身份移民嚟台湾，你都做个好嘅表现出嚟，系咪先？唔好俾台湾人觉得啊，你香港点解移民都系呃过嚟呃啊？点各样？即系我哋唔希望咁样去。 其实点解之前即系移民处之前好松嘅咧？而家后越嚟越严格，就因为多咗呢一笔，即系多咗啲前人啦吓，系做啲咁嘅嘢。你嗰度移民处唔识啊？同埋最大镬一件事， 我知道啲嘢仲喺度进行中嘅。你唔好讲前人 啫，但系最大镬一件事 系你可以唔理我见到呢啲人好惊嘅真系。 最惨，即系我觉得，就算你做呢啲嘢都算啦，我唔会批评或者我唔会话你啱定错。喂，你做完你唔好写出嚟啊！ 仲要鼓励 写埋书添嘛，写多噶，话咁样咪得咯，咁啊，哇，大佬，我你哋后边嗰班就俾佢害死啦。 都会有。 你嗰度移民处啲人傻啫咁。 咪即系佢哋亦即系有时候啲人话台湾啲人好懒散，我想吓。你某啲情況下咧，可能你見佢，你某啲人咧，可能望落好似好懶散，但你唔係㗎，你等於你喺台中搭巴士，哇！嗰啲司機幾勁，係咪啊？ 好認真啊！ 哇！認真快到你唔信 嘅 真係。 有乜嘢噏乜嘢啊？各樣、大家要小心啊！乜嘢去乜扶手啊？各樣啊，讓下個老太太點樣等等先、啊。係 即係剎車啊！啲即係呢啲咪反應快咯。心諗如果真係要捉你嘅話，真係 認真上嚟就唔係咁講 嘅。真係起曬底嘅，即係嗰個都話啦，即係離佢鋪頭要離幾次啦，係咪先？好認真喎、啊。 這個未听过， 我朋友，我听过有会派人抽查，而就算而家冇人， 咩佢唔出，佢嚟都唔出声， 放蛇， 佢你唔出声嘛？不过佢搞笑啲，派嚟翻派翻同一个人，你嚟多几次都认得你啦，系咪先？ 咁同我都有朋友做网购俾人查，查到咧，佢一上到税局一睇啊，成台摆晒全公司所有资料喺度，连佢喺几个平台上面有登记都好查埋啊，Yahoo有佢，咩 Quiz 咁有佢，咪虾皮都查晒。搞咗成两三个礼拜，佢逐张发票唔去对啊！逐张啊！咁结果点咧？查到我嗰个朋友话：你不如你咁啦，你开张罚单度，你罚我几次，你照罚啦。我唔想再查啦，税局都唔肯啊。总之我要查，搞咗成个几月啦。你总之俾政府夹住咧，你入扑街啦。 俾人抽剩到啲嘢定？ 俾人告佢开冇留开发票啊！检举啊！ 咁啊真系大剂。 咁其他嘢唔好讲啦。总之就查到你。烦啊！ 我系漏，佢唔小心漏咗啫，系嘛？ 佢系唔小心嘅，但系唔小心都系违法噶嘛。 咁啊， 咁系你冇做嘢，你又犯法噶，所以咪话你罚我啦，你罚我钱啦，罚多啲都得噶。人哋话唔得，嗰个友就系要执正咗。 啲大会嘅公司冇帮佢夹住 嗰啲 佢會 transfer， 佢冇可能發票， 唔係，因為可能佢嘅身份比較特殊啲，因為佢係用移民身份去做啲生意嘛。如果你係普通台灣人去做網購，你真係可能俾人啊漏咗啊補翻咪算咯。但係你因為你用呢個做法去想攞得個身份嘛，所以可能移民處對呢樣嘢係。是不同啲嘅，你有咩少少嘅問題，佢要放大你去睇㗎喇，可能。 同埋或者可能佢啱啱佢條女係香港人，咁移民官係好憎香港人第一個客， 飛咗佢。 可能睇咗林夕篇嘢好憎。 可能睇林夕篇嘢好唔妥佢呀。係 啦， 唔知啊。 跟住戴咗個眼鏡好似林夕咁樣，做唔做你呢？ 唔知噶嘛，嘢都，同埋服工手法， 而家不斷係變化緊咯。因為台灣將來真係會唔會再收緊多啲，又改乜嘢呢？其實好睇就係我哋而家呢扎移民嘅人，即係佢嘅做法會唔會好過分，或者好離譜？咁台灣政府當然係要收緊噶啦。 同埋你有時諗翻嘅就係，你去到如果即係逼到你上去問嘅，你咁樣咁禮還節曲，你大家都咁大個人，你覺得？佢哋會唔會唔知你喺度講緊大話，喺度扭翻件事咧？你唔好當阿周星馳嘅審死官先得，同埋你九品芝麻官啊，咁樣鬥嘴咁樣， 咁可能用無人相逢，將人格數 喺撞見月光啊！整親兜頭打落去咁啊，係咯，就係咁樣啦，係 咯。係咯，呢樣嘢就自己諗啦，唔係我唔好話成日嚇你哋啦。呢個我講事實嘅啫。咁 同埋有時 係啦，我都冇計㗎。 係啦，補多兩句。同埋有時啲人，你就係、是、你。你哋呢啲即係想做一啲咁嘅手法嘅人咧，你嚇到一啲咧正常想喺個社群或者網路上想分享翻呢啲嘢出嚟俾人嘅人咧，佢都唔夠膽講啊！你話呢個幾恐怖嘅，我就覺得係係啦，希望冇啦。 明白嘅，喂，但係其實仲有好多嘢傾嘅喎， 仲有好多嘢分享下嘅， 得閒可以上嚟傾下偈啊！ 我得啦，其實個個都好近嘅呢度。係 咯，得閒咪過嚟。 喂，你而家係揸車 啊？我唔係啊，我都係好窮好悶嗰啲嚟，搭巴士嘅。 唉，睇你有錢過啊！ 最台中嗰啲巴士係即係咩十公里內唔使錢 啊！係好正啊，台中。 係啊， 所以大把嘢傾喎，咁啊，考慮約定你，好，跟住下次 一定 機會咧， 多停多集。 好啦，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 拜拜， 傾其他話， 好， 拜拜。